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 有人说，钢琴当然是英语，加上它普及的程度比较高，学习的人非常多，所以呢，钢琴之王的美名实至名归。然而，对于钢琴这个王位的合理，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是最开始要进入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的钢琴名副其实的乐器之王的音乐。

人团的影响，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总体降雨量是小雨的量级，但是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雨和防雷。早上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 我们的麦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其实是乐器里面的王位之争。我是汪卓，再次欢迎。的五件乐器，从1750到1850这100年之间的五种乐器，它的热门程度基本上是相持不下的。那在这个

心它就不再亮。